嗱，我哋呢一个圣经可信吗系列已经讲咗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圣经是不是真是神的话语。嗱，我哋话圣经真是神的话语，是神将佢自己显示出嚟。神是透过两种唔同嘅启示将自己显示出嚟，一种就是自然启示或者是普通启示。嗱，呢个就是神的创造。透过神的创造，我哋知道有一位神。神就是将他自己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但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位，所以我们要透过特别的启示，就是神的话语，来到认识神，带领我们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才能够得救。第二个信息我们又讲了，就是神怎样将这个启示给作者，圣经的作者怎样是将这些密事是传达给世人。我们说这些密事不是靠作者自己的智慧水平，我们说这些密事不是靠个概念的传达，亦都不是密书，亦都更加不是在乎于读者的感动。你有感动没有感动读圣经，圣经都是神的话语，都是神的密事。如果圣经真是神的密事的话，就应该是没有错的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第一点我们要讲的，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 Inerrant 这个字英文，没有错误就是说在事实上，在内容上是没有错误，没有矛盾。诗篇的十二篇六节，119篇的140节，还有箴言的30篇五节，都是有这样的思想。今天的经文诗篇的18篇第30节，刚才我们读过，说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很清楚告诉我们听，神的话语是完全，是全备。这个字亦都可以解释做无瑕疵，绝对是没有错误，不会讲大话。我们讲没有错误是圣经的原稿，不是我们手上的那部圣经。我们知道我们手上的圣经是经过文士一路抄袭，抄的时候他们是很小心。在说第四讲就是下一讲，我就会跟大家讲文士怎样来抄圣经，是很小心很仔细，但是仍然都会有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少过1%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少过1%，还有真理和教义完全是无关，所以不会影响教义，不会影响真理。最好证明全部圣经是没有错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在马太福音的5章18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若果圣经里面是有错误的，可不可以废去？可以废去，是吗？若果耶稣基督说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就是说圣经里面是完全没有错误。我讲的是圣经的原稿。除了是没有错误，亦都是没有谬误。Infallible， 谬误同埋错误有咩分别啊？错误就系圣经嘅原稿系冇任何内容或者系文字上嘅冲突或者系错误。谬误就系话呢个圣经唔会导致有错误嘅结论或者错误嘅教义。喺诗篇嘅19篇第7节，话耶和华嘅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神的话语是全备，是准确的，能够是使到人心苏醒，若果是愚蠢的人都能够是比他有智慧。马太福音的5章17节又说，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说圣经是带领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以致我们能够得救， 嗱，呢个教义我哋点知道系准确系冇错噶？耶稣基督话：所有圣经都要成全喺佢嘅身上。当我哋真系见到圣经成全喺耶稣基督嘅身上，我哋就知道呢个教义系冇错。嗱，其实究竟圣经有冇错？只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圣经真是没有错误，没有谬误。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圣经是有错，但是耶稣基督不知道，所以他才会说所有圣经没有一点一划是能够被废除。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他知道圣经有错，但是他隐瞒事实不说给我们知。看看有没有可能第二点，就是他不知道圣经有错。耶稣基督是哪位？是神自己，他是全知的神，所以没可能他不知道圣经有错的，如果圣经真的有错的话。所以第二点是不成立。第三点呢，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神，他不会讲大话，所以他不会说隐瞒真相。如果圣经真的有错的话，他一定会话我们听，他不会话全部圣经都要成全，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除。所以我们看了之后，三样当中只有第一点是成立，就是圣经真是没有错误，是没有谬误。如果我们相信神是能够保守默示圣经，圣经的原稿是没有错的，他能不能够保守圣经的传达，圣经的抄写亦都不会影响教义，影响真理，他绝对可以，是吧？我们讲了两种的启示，两种的启示都是神的口度吹出来。第一就是他的创造自然启示，是吧？神做了这个宇宙之后，他有没有由得这个宇宙自生自灭不去理他？没有，他继续保持宇宙的运行，是吧？这个是自然启示。特别启示呢，他的话语，他默示了没有错误的圣经出来给作者之后，他能不能够保持圣经的健全？他一样可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Paul Rader 是我们宣道会的第二任的会长。第一任是哪个？A.B. Simpson， 我们很熟悉。第二任是 Paul Rader， 在1930年他曾经悬赏1000元，他说任何人能够找到圣经有错误有矛盾，无论是历史、地理、考古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都可以，他是会给1000元。你说1000元很少啫， 1930 年喎，而家嘅价值系几多啊？大概3万至4万元，唔系一个小嘅数字。嗱，亦都可能有人会话：，喂，可能冇人知道有咁嘅事，所以咪冇人去领取奖金咯。喂，唔系噃 ，Paul Rader 喺芝加哥有一个基督教嘅收音机电台，好多人知道呢件事，但系冇人能够攞得到奖金。就是因为圣经的原稿真是没错。那你说为什么我走上个网道查一查，我就查到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的人说圣经是错的、网上全部都是这些网页。其实如果你留心去留意的话，我就真的有去留意的。很多这些网页是你抄我，我抄你，你有200条，我有500条，咁你就抄埋我嗰300条。我有500条，你有1000条，咁我又抄埋你另外嗰500条。咁你抄我，我抄你，就越抄越多。但係好多其实呢啲都係好无稽㗎。係走嚟係明屈圣经。点解我话无稽呀？其中有一个网页佢话，我要证明你睇，由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我就俾你睇见有错误。第一章第一节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网页话，后尾圣经又话冇神。一章一节又话神创造天地，好明显有神啦。一阵又话有，一阵又话冇。 边度圣经话冇神啊？诗篇嘅十四篇第一节，愚幻人嘅心里说没有神。喂，呢啲人俾圣经闹佢系愚幻人，自己仲唔知道喎，仲嚟话呢啲系圣经嘅错误。嗱，所以你见到呢啲咁样嘅所谓嘅错误，真系啼笑皆非。嗱，我真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嚟到分析呢啲所谓嘅错误。所谓嘅错误可以分为五大类。若果你真系照住呢五大类嚟到系分析，你系可以将圣经入边8%呢啲所谓嘅错误、假嘅错误系全部系攞走晒，剩翻1%就真系文字抄错咗，系我哋所知道，系少过1%，系唔会系影响教义，唔会影响真理。嗱，我今日要同大家一齐嚟睇呢五类嘅错误，所谓嘅错误。第一就系数字上表面嘅不一致。嗱，喺圣经入边好多嘅数字都系4、5人，一个数字系实数，另外一个数字就系4、5人。所以有人又话啦：，喂，两个数字唔同嘅咁样。嗱，如果我一个月赚1,001.05，人哋问我赚几多钱，我话1,000蚊。喂，你系咪讲大话？你赚咗1.05噃，咁样。唔系啊，4-5入啊嘛，系嘛？唔系错误嚟噶。嗱，另外就系圣经入边有好多嘅细节系人哋冇留意，咁就话圣经系错啦。例如所罗门王系命人做铜海，铜海系乜嘢啊？铜海系喺树昔日圣殿外边嘅一个盘，系同埋喺树会幕外边嘅洗作盘，出埃及记嘅30章系一样嘅功用，系祭司要嚟洁净自己进入圣所。嗱，呢个铜海系点样样噶？列王纪上嘅7:23话所罗门铸咗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5爪，径10爪，围30爪。嗱，我同大家讲过，以色列人度长度1爪系几多啊？系一个人嘅手指尖去到手踭就系1爪。嗱，呢一个铜海系10爪嘅直径，好大嘅，系嘛？嗱，话俾我哋听，个圆周系30爪，大件事啦。好多人话圣经有错啦，点解啊？如果个直径系10爪嘅话，我哋都知道圆周系点样计算啊？系直径乘派啊嘛，派系几多啊？3.1416。咁你乘一乘，十乘3.1416就系31.416爪。哇，圣经少咗1.416爪，大件事。嗱，我唔会话系4-5入，因为有时量度咧就真系好准确，但系冇留意到细节啊。圣经所讲喺列王纪上嘅7:26，话呢个铜海嘅边啊个厚度系有1掌。一掌是几多啊？一爪就是手指尖到手踭，一掌就是你分开你的手指，由手指公尖去到手指尾尖，这个就是一掌。我们很多时候中国人度嘢都很喜欢用一掌去度，是吗？那个厚度就是一掌。所以你不能够是用全部的直径来到计算究竟这个圆周有几多少。你每边你要减1/2，所以你一共是10爪嗰度要减咗1掌出嚟。嗱，我就计算过啦，照我嘅1掌同埋1爪嘅比例计算到出嚟，原来呢个圆周系29.9爪，近唔近30爪啊？非常之接近。嗱，我相信如果有以色列人嘅1掌同埋1爪嘅比例同我唔同咧，分分钟可以计到30爪出嚟。是吗？这个比例令我想起有个拉比的解释，对这节的经文很有趣。有人说圣经是错的，你看看圆周只有30爪是错的。这个拉比说错什么是错？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圆周的串法很特别、啊、这个圆周怎么串、啊、原来平时的圆周是 curve， 是两个字母组成。我哋知道希伯来文嘅字母都有数字嚟到代表。 嗱 ，cup 系两个字母，一个字母系价值系一百，一个字母价值系六，加埋就系106。而家特别嘅串法咧，喺列王纪上嘅7:23多咗嘅 H 音啊 ，caver 多咗嘅 H 音，多咗五点啊 ，H 音系五点嘅，所以唔系106，系111。呢一个拉比话，你试下睇下106同埋111嘅比例。正是30爪同埋31.416爪嘅比例一模一样。佢话圣经根本冇错。嗱，我读理科嘅，我当然觉得好精彩啊！呢个拉比解释得，但我仍然相信正解系因为佢有厚度，唔系特登串错一个字嚟到解释啊！呢个圆周点解有唔同嘅量度？嗱，呢个系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民数记的25章，以色列人在十亭来到是同摩押的女子来到行淫，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民数记的25:9，说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神降瘟疫，当时死了24,000人。但是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的10:8，他说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大件事，圣经前言不对后语，旧约说死了24,000人，新约保罗说死了23,000人。那又为什么？喂，读圣经你要留意圣经经文。保罗说什么？一天倒闭23,000人，第一日死了23,000人，好明显仲有1,000人是之后先至死，总共死的是24,000，但是在那日倒闭的是23,000。保罗得到圣灵的默示完全没有错误，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很小心，千祈不要就说圣经是错。还有一个的例子，就是在民数记的3章，神话所有投身的所有长子都是属于神，包括所有的牲畜，包括人，所以投身出来属于神。但是神话你的长子不需要亲身来到圣殿来到侍奉我，利未人可以是代替你们的长子来到侍奉我。所以在民数记的3:14-15，神就教他们来到数点利未人的人数，一个月以外的男子的人数。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室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所以就开始数了，格顺人一共是有7,500人，哥核人是有8,600人，米拉利人是6,200人，加埋几多啊？我哋识计数啊，系嘛？22,300人。嗱，咁利未人属长子嘅就有22,300人，咁以色列人嘅长子咧有几多个啊？22,273人，够唔够熟啊？够熟。多了27个人，是吗？绝对够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去到3:39，大件事了。说数到的利未人是22,000人，不是22,300人，少了300人。问题在哪里？头先说数利未人的，有没有说几多个是长子啊？冇讲到喎，长子能唔能够就系属以色列人嘅长子啊？唔能够啊，利未人嘅长子唔能够属以色列人嘅长子。嗱，我哋美国人就会讲咩啊 ？Double dip 系嘛？你自己身为长子，你都属于神噶啦，你仲走去属人哋，冇可能噶。所以300人其实就系长子。嗱，你喺算利未人所数到嘅22,300人，减咗300。就是22,000，属几多个以色列人的长子啊？22,273，够不够熟啊？不够熟了，是吗？ 所以273个人就要照住民数记的18章15至16节所讲，每一个人要用5舍克勒的银子来到是赎。一共5×273就是1365舍克勒的银子，就是170磅的银子来到是赎。完全是没问题。所以我们见到圣经是没有错，但是你需要理解圣经，你需要明白圣经。你不明白，你看上来你就觉得圣经是有错。当你了解了，你就知道圣经是没有错。第一样就是我们说数字上有少少表面上的冲突，是表面的。第二呢，是措辞上有表面的矛盾。好多人说圣经时时都说地的四角，在说以赛亚书的11章12节，在说启示录的7章1节，都说地的四角。那些人攻击圣经的就会说，哎呀，现在什么科学时代了，太空时代，个个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啦，怎可能还说地的四角？分明圣经就是说地球是怎样，是扁的，是平的，好像四四方方那样有四角。喂，是不是真的这样啊？今时今日你走去问路，你说我应该怎么走啊？人家说你向北行1里，你向东行2里，你听得明的喎。但是你遇着个科学家神神地，他跟你说地球是圆的，你现在是经纬几多度，你要行去经纬几多度，哇，你望住他拗晒头，他讲紧乜嘢啊？是吗？喂，圣经是写给人体的嘛，所以咪就是东南西北地的四角。嗱，你而家你走上去 Google Map 啊，够晒先进噶 Google 系嘛，系啲高科技嘅公司嚟噶嘛。喂，你上到去佢教你行路都系东南西北嘅指南针噶、哦，你会唔会话 Google 呢个咁 high tech 嘅公司认为地球系平嘅系扁嘅？你会唔会咁讲？你唔会噶。圣经就系写俾人体。其实早在2000至3000年前，神已经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真的？是啊，在以赛亚书的40章22节，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万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喂，你说这里说大圈、啊、不是大球、啊，古代希伯来文是没有分大球和大圈，是一个字灵、okay? 是现在的希伯来文才有分开大球和大圈。这里是说神坐在大球的上高。另外在树约伯记的26章7节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圆在虚空、啊、有没有见到这个地球不单止是圆的，它是悬挂在虚空。一早2000-3000年前就告诉我们地球不是扁是圆。还有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刚刚读完约书亚记，看看这个例子。在约书亚记的10章，我们说那些欺骗人迦南人投靠以色列人，所以自己的迦南人就很生气、哎、你叛变、啊、你是叛徒，走来攻打欺骗人。以色列人就保护欺骗和迦南人在这里欺骗开片打仗，是吗？当时讲什么？约书亚记的10章13节，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哇，攻击圣经那些人又说了，你看下，喂，这里还不是说地球在中间，太阳和月亮是围住地球来转的，这样才会太阳停止月亮停止嘛。其实应该怎么说，地球的转动停止了，是吧？所以就好像太阳止住月亮止息。喂，你朝头早起身走去个窗旁边看看日出，喂，你黄昏的时候你见到个日落好靓，你会说日出日落好靓吗？你会不会说你看看个地球围绕住个太阳转得几靓？你会不会这样说啊？喂，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人们以为你傻。 圣经是写给人看，其实圣经根本和科学完全是没有矛盾。这个是我讲到第七讲我是会讲。所以地的四角啊，什么日出日落都是给人看，不是说圣经是有错误。我们讲了两点了，就是数字有些表面的不一致，我们说措辞上可能和科学和我们日常的话语有些不同。第三样是什么？就是有很多人不明白圣经，就尴粗说圣经是错。今天我有三个例子都是在同一处，很有趣。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六节，保罗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大件事，哇，不是命令你们的。喂，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语，是吗？都是神的命令。保罗说，啊，我是话给你们听，我准许你们，但是不是命令你们。被人闹了，喂，那就是说保罗讲的话不算数啦，没有神的密事啦。其实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是说我容许你们结婚，但是不是命令你个个都要结婚。我们怎么知道是讲婚姻嘛？读圣经是要看前文后理的嘛。你看回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二节，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男婚女嫁，保罗说很平常。所以经文在说七章六节，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你们随便可以结婚，但我不是命令你们个个都要结婚。在说七章七节，保罗说，你们想好像我一样单身，没有婚姻的负担，你们都可以做啊。啊，这个就是经文所讲。但是保罗说，若果你们是有情欲上的需要，你们有生理上的需要，情不自禁，那你们就快点结婚。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喜欢你就结婚，你不喜欢就不结婚，我不是命令你们。所以这里绝对不是说保罗是没有权威没有权柄，不是说保罗没有圣灵的密事。又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又大件事了，保罗的吩咐原来和主的吩咐是不同的，那就是明显说保罗讲的话不算数，又是是吧，就是说他是没有圣灵的密事来到写圣经。这里又不是这样解，保罗只是说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保罗说其实这个不是我讲的，耶稣基督一早就讲了的了。在哪里讲啊？马太福音的五章三十一至到三十二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者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说除了淫乱以外，若果你是妻子离开丈夫，就会被人以为他是一个淫妇，所以妻子不要离开丈夫。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保罗说不是我讲。等不等于保罗说自己讲的话是没有权柄？绝对不是，是吗？最后同一段的经文的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十二节，保罗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凡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然后十五节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这里又大件事了，那些人说，保罗说不是主说的。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哪里可能是不是主讲的话？啊，这里真是保罗亵渎神了。其实这里又不是这样解释的。刚才我们见到保罗说妻子不要离开丈夫，是吗？ 但是他这里说什么？我对其余的人说，就是对那些有不信的妻子，有不信的配偶来到讲说话。如果你有不信的配偶，他们不愿意离开你，保罗说好的，耶稣基督都是说妻子不应该离开丈夫。但是如果你不信的妻子或者丈夫说要离开你，保罗说这里是耶稣没有说，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如果他们要离开，你就由得他离开。这个是耶稣基督没有说的，耶稣基督只是说妻子不要离开丈夫，除非是有奸淫。但是如果你有不信的妻子，他要离开的话，由得他。其实这里保罗不是说自己说的话没有权柄，其实他说他自己所说的话跟耶稣基督一样有权柄。耶稣基督没有说的话，保罗说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是新的启示。所以有很多非基督徒，他们想捉圣经的痛脚，说圣经有错，其实是他们不明白圣经。如果真的要捉圣经的错，他们应该小心一点去读圣经。但是我认识得有很多人，就是想指出圣经的错，走去搏命读，找圣经的错处，结果你估怎样？读读下读明了，自己都变成基督徒。所以你们想找圣经的错要小心，因为你可能读读下真的自己变成基督徒会信了。还有一个的所谓的错误，就是很多人说雅各和保罗所说的话是完全相违反。这个不单单只是非基督徒是这样说，我听过有很出名的牧师，很好的牧师都是这样说，就是说保罗和雅各的教导是不同。我们看看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在罗马书的四章一至到五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常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清楚，保罗话俾我哋听，系因信称义，唔系靠你嘅行为。雅各讲咩啊？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嘅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嘅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大件事啦！保罗话因信称义，雅各咧因行为称义。他们说若果圣经真是一位圣灵默示的，怎可能讲的话是有冲突，是有不一致。我们怎样解释啊？有没有发觉无论是保罗无论是雅各的主角是讲的哪个？亚伯拉罕是吗？其实保罗在说罗马书的第四章讲的是什么的情形啊？是创世纪的十五章。创世纪的十五章说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就称他为一个义人，是讲的创世纪的十五章。雅各是讲的什么事啊？又是亚伯拉罕，是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就真的愿意献以撒，是吗？创世纪十五章先啊，定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先啊？十五章先。亚伯拉罕先因为他的信被神称为一个义人，然后去到二十二章创世纪，他就有行为来到是献以撒。所以先有信心，然后有行为，行为就是证实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雅各说是行为称义。但有人说哎呀牧师，乜原来你解经睇埋次序啊，咁样咁高深，我睇唔明。其实我哋需唔需要咁样？我哋唔需要。若果你系读埋雅各书嘅二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就系、是、跟住雅各书二章二十一，你就好清楚见到雅各书嘅二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讲乜嘢啊？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有没有见到啊？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因行为得成全，是讲什么啊？边样先啊？信心是先，行为成全了他的信心，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模一样。其实雅各自己都知道是因信称义，他引用创世纪的十五章，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清楚，雅各是说因信称义，但是他说若果你是没有行为，就指出你的信心是假，所以他说是行为称义，行为和信心是并行，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矛盾。嗱，我哋讲咗三样，就系、是、第一有数字上表面嘅矛盾，第二系措辞上可能同科学有少少唔同，第三就系、是、唔明白圣经嘅教导，甚至唔明白神学，咁啲人就啊夹硬话圣经系错。第四点系乜嘢啊？唔明白事情嘅真相。第三同埋第四有咩分别啊？第三系唔明白圣经嘅教导，第四咧系唔明白事情嘅真相。嗱，有好多人会问，该人喺边度揾到佢嘅老婆，揾到佢嘅太太？因为圣经话所有嘅人类都系亚当夏娃生出嚟噶嘛，该人系亚当夏娃嘅仔啊嘛，冇其他人噶咯噃，佢娶边个啊咁？嗱。有人话：哎呀，娶自己嘅妹，喂，乱伦噶噃，圣经有禁止噶噃。例如利未记嘅十八章九节，利未记嘅二十章十七节都话系禁止乱伦噶。但系呢一啲都系喺说创世纪之后，喺创世纪嘅时候系冇呢条嘅律法。嗱，喺说创世纪嘅五章三至到四节，话亚当活咗几多年啊？930年。930年，你能够生几多嘅儿仔女，生几多嘅孙仔孙女，可以生几多啊？有人计算过，930年，若果该人想喺其中吓，喺佢嘅妹妹或者侄女当中系拣一个嚟到结婚嘅话，有成35000嘅人俾佢拣。所以我哋见到就系佢娶咗自己人嚟到系做妻子。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圣经是错？因为跟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我们的习俗不同，我们自己是不会娶那么亲的亲戚来到做太太。现在如果你娶是很近的亲戚做太太，很多时生出来是会有不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古时会没有？因为亚当夏娃是有齐晒所有人类的基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基因是很复杂的，唔会撞嘅。而家咧，我哋嘅基因越嚟越简单啦。到我哋嘅时候，啊，你储翻自己人，好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个基因变得系太简单，好容易有得对撞。嗱，等阵我哋系会讲翻呢一点。嗱，其实文化唔同，习俗唔同。古埃及嘅法老王原来系皇室鼓励佢娶翻自己嘅妹妹，点解啊？留翻自己皇室嘅血裔喺个皇室入边，唔好去娶外人。所以呢个系古埃及嘅一个习俗。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就系娶咗自己同父异母嘅妹妹，撒来就系佢同父异母嘅妹妹。喺说创世纪嘅20章12节系话俾我哋听。嗱，除咗有人会问，该人是怎样娶到他太太，亦都有人会问，挪亚怎可以带这么多的动物上方舟，方舟没那么大，怎么带到这么多，狗都几百种啦。喂，挪亚使不使带晒几百种的狗上去方舟啊？不需要啊，他只是需要带一只狗公一只狗乸，各从其类啊嘛。嗱，当时的狗公狗乸是有齐晒所有狗的基因在他们的身上， 乜嘢狼狗啊，乜嘢哈巴狗啊，乜嘢瓷娃娃啊，冚唪唥有晒喺嗰对狗公狗乸嘅身上，就系好似亚当夏娃有晒我哋所有人黑人白人黄种人嘅基因喺佢哋嘅身上一模一样。而家慢慢慢慢就分开啦，因为天气嘅唔同，环境嘅唔同，有啲人比较适合某种嘅天气环境，好似我哋黄种人咁样，系嘛？我哋就变咗黄种人。啊，有啲特别嘅环境天气适合黑人，咁佢哋就系变咗黑人。嗱，我哋而家黄种人，我哋有冇黑人嘅基因喺我哋嘅身上？我生几百几千个仔女都唔会有黑人噶啦，变唔翻转头噶啦。嗰啲基因越嚟越简单。嗱，呢一点其实你有冇发觉同埋进化论系啱啱相反？进化论点讲啊？由一个单细胞变成低级生物，变成高级生物，变成人，咁越嚟越复杂噶嘛，系嘛？每你想适合一样嘢，你加一样嘢去到你嘅基因上高，越嚟越复杂噶嘛。但系我哋自己现实俾我哋见到咧，越嚟越简单。亚当夏娃就有齐所有嘅基因，我哋而家就唔系啦，系嘛？嗱，仲有一样嘢好有趣，点解古代喺圣经入边嗰啲人会活到九百几岁啊？有齐晒咁多嘅基因，系咪能够适合好多嘅环境，能够适合好多嘅天气？所以佢哋系能够系活到好长嘅岁数，我哋就唔得，系越嚟越简单。嗱，呢个系同进化论完全系相反。去到第七讲，我就会讲到圣经同埋科学。嗱，仲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唔明白事情嘅真相。就是好多时啲人都会话圣经有好多个矛盾，其实唔系矛盾。尤其是喺说四福音入面。有人话哎呀路加福音嘅第五章同埋约翰福音嘅廿一章都话耶稣基督教门徒打鱼。路加福音嘅第五章话哎呀撒咗网落去嗰啲鱼多到啊嗰个网开始破裂啦。但系约翰福音嘅廿一章呢话个网冇破裂到。咁你圣经究竟边样啱先？其实系讲紧两件事嘅噃。路加福音嘅第五章系耶稣基督啱啱呼召门徒嘅时候教佢哋打鱼。约翰福音嘅廿一章系耶稣基督钉咗十字架未升天之前同门徒食早餐教佢哋打鱼，完全两回事嚟嘅两件事。又有人会话：哎呀，一阵间又话耶稣基督喂饱五千人，一阵又话耶稣基督喂饱四千人。边样先至系啱啊？又系两件事嚟嘅，喂饱五千人系五饼二鱼，喂饱四千人咧系七饼几条鱼，系嘛？唔好搞埋一齐啊！好多系唔同嘅事。嗱，就算系同埋一件事，四福音入边有啲人话：，喂，佢哋明明描述同一件事，点解讲出嚟好似有差别嘅？我时时都话四福音系乜嘢啊？是好似喺十字路口有一单嘅意外发生，四个目击证人喺度，四个唔同嘅方向、唔同嘅角度嚟睇同一件事，系咪个个见到都一模一样啊？唔系，系有啲唔同噶嘛，唔系圣经嘅错，而系俾我哋见到，系俾我哋有更加完美嘅一幅图画，能够见到圣经。所以我哋要小心。唔好咁容易就话圣经系错。嗱，我哋讲咗有四点噶啦，有数字上、表面上嘅矛盾，有措辞上可能同科学系有少少唔同，可能有人唔明白圣经，又话圣经错；可能你唔明白真相，你又话圣经错。但系当考古学同埋圣经所讲嘅有矛盾，你信边个呢？在列王纪下的十八章十三至到十四节，说亚述王西拿基立出兵攻打犹大国，犹大国的希西家王就好惊好惊，他派使者走去见亚述王，他说我得罪你了，求你撤兵，我愿意是罚款给你。于是亚述王就狮子大开口了，要几多啊？要三百他连得的银子，要三十他连得的金子，好犀利的，等于成二万磅的银子，成二千磅的金子，好多好多。 嗱，喺是1830年，考古学家 Colonel Taylor 喺古利尼未发掘咗一块黏土嘅六面嘅棱镜。而家呢个六面嘅棱镜喺树大英博物馆嗰度，喺树呢块棱镜嘅上高系记载咗500行嘅文字，系记载希西家同埋亚述王呢一个嘅交易。嗱，根据文字讲乜嘢啊？当时亚述国所收到嘅系800他连德嘅银子，30他连德嘅金子，大件事啦。圣经讲几多话？是300他连德的银子，30他连德的金子。嗱，呢个是官方的数字嚟嘅，唔会错。所以一时间基督徒哑口无言，俾人指话圣经是有错。但是考古学家就继续嚟到发掘，慢慢慢慢就更加明白亚述人的生活习惯，多咗好多嘅资料。发觉原来亚述人计算金子的标准同埋以色列人的计算是一模一样，所以三十他连德的金子就是三十他连德，但是计算银子的方法是不同。他们800他连德的银子等于以色列人300他连德的银子。我们见到圣经又一次证明是绝对是无错，是正确。所以若果是这样的事，若果考古学和圣经是有差别，我们信哪个？我们信圣经，因为还未发掘出来。当你发掘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和圣经所讲的是一模一样。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和大家是看一看，我们见到今日我哋所讲嘅一共系有五点。第一点就系圣经嘅数字上可能有少少嘅呢一个差别，可能系四舍五入，但系可能系我哋冇留意到圣经嘅细节。第二点咧，圣经嘅措辞上可能系有啲差别，因为圣经唔系一部科学书嚟嘅，圣经系俾人能够系明白嘅书。第三点，就是不明白圣经，所以我鼓励那些想攻击圣经说有错误的要多些读圣经，可能你读读下你真的读明了，变成基督徒。第四个就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很普遍的就是两件不同的事，圣经里面的人说是一件事，又或者一件事是讲不同的角度来看，有少少的差别，不是圣经的错。还有就算考古学同埋圣经所讲有差别，我哋信边个啊？我哋信圣经，系嘛？嗱，例如喺度好耐以前啊，几十年前有人话圣经讲有黑人啊，呢个迦南人，从来呢个历史上都冇呢啲人。一阵又话亚述人从来都唔存在，慢慢慢慢就掘到成个城系黑人嘅城，成个城系亚述人嘅城，甚至佢哋话大卫都唔存在。结果就大卫的王城都发掘到出来。现在他们又讲什么？大卫的王朝和所罗门王的王朝似乎没有圣经讲得那么辉煌，又有矛盾了。我们应该怎样？等一下吧，你等一下发掘到出来，你就知道和圣经所讲的一模一样。所以我说网上有这么多所谓的错误，几千条几百条，首先你是排除一些是乱讲的无稽的，然后你用我这五点来到跟着看，你会排除 99% 这些所谓的错误，剩下少过1%就是真真正正是、可能是文士所抄错。在我这里是要做一件事是很危险的，我觉得，因为我会答应大家听我这篇道的人，唔理你系网上或者系现场，你有任何问题，你觉得圣经系有错误，你嚟问我。但系我会同你先约法三章。第一就系、是，若果你系一个非基督徒，你嘅目的就系想证明圣经系错嘅，我唔会答嘅。嗱喺呢个系列我讲咗两次噶啦，就系呢一个系列唔系俾非基督徒，就算有再多嘅证明证据，非基督徒都不会相信， 你不是需要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你是需要福音，你是需要圣灵来到软化你的心。所以我给你再多的证据证明你都不会相信，是浪费我时间。所以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你就目的就是想指出圣经的错，我不会答，这个是第一。第二，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真的不明白，你走来问我，我是会答，但我希望你是先照住我那五点来到是分析，分析完你再不明白，你可以来到是问我。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做到功课，人云亦云，人家说错你又说错，我是不会回答。第三点就是我不会在 YouTube 上高的留言板来到是回答。我不是分分钟成日 hold 住有些什么人留言在 YouTube 走来问我问题。庄新英弟兄是很好，他有时会来到通知我，但是他都很忙的，不可以说志在他是来到是通知我。我会在 PowerPoint 度给大家我的 email, 你可以来到是接触我。另外就是因为 YouTube 上高有很多人讲嘢很不负责任，所以我很怕在 YouTube 上高来到是回答问题。但我给你我的 email, 我是答应你，我是一定是会回答。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是透过你的话语将你自己彰显出来。我们也感谢你默示圣经给作者，以致是圣经的原稿是完全没有错误，而且是一致的。66部书40个作者都是有同一个主题，而且写出来的内容都是非常之吻合。我们感谢你，愿意透过你的圣经，未认识你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你，已经认识你的人能够是更加爱你，更加 在我们的灵性上能够是更加的长进，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